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转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转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转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505页倒数第三行，庚九，庄严妙乐。下面有五愿，呢愿是第37愿，衣食自治愿。请睇经文，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，所需饮食、衣服、种种共具，随意即至，无不满愿。我哋睇念老嘅注解，呢一段容易懂，系我哋嘅日常生活，喺呢个世间，为日常啲琐碎事情要嘥好多心机，要嘥好多时间，冇办法离开。阿弥陀佛諗到啦，到极乐世界令我哋一切方便，随意即至，想乜嘢乜嘢就现前，一啲都唔使操心，得大自在。使唔使储钱呢？唔使。用完唔要就唔见啦，就冇啦。要用嘅时候諗乜嘢佢就嚟啦。咁真叫得大自在。睇念老嘅注解，右边经文第37，衣食自治愿。饮食衣服见诵译，呢句系讲经文嘅出处都有根据嘅。种种共具呢句唐译嘅，又汉译第23愿曰：我国诸菩萨欲饭食，则七宝钵中生自然百味饭食在前，食已食完啦，空钵自然就唔见啦，所以唔使洗碗，亦唔使搵地方摆，佢就冇咗啦。用嘅时候佢就嚟啦，唔用嘅时候就唔见啦。这个道理我们世界上的科学家知道有这种可能，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，也就是能量和质量的转变。能量在宇宙中遍满一切时一切处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 物质是能量变的，我要就变现出来，我受用，用完回归能量没了。能同量的转变，科学家知道有这种可能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做。从这里看起来，记录世界的科学比我们进步，我们这里做不到的他做得到。确确实实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随心所欲。住那间屋，想大它就大啲，想细它就细啲，想点样它就变成点样嘅，唔要就冇啦，一啲都唔碍事。吾亦第十四愿同呢度讲嘅相同，又魏译第三十八愿曰：国中天人，欲得衣服，随念即至。如佛所赞，应发妙服，自然在身。有求才逢倒掩，碗作者不取正觉。衣服唔使才逢，佢亦唔会污糟，所以亦唔使洗衫，洗衫亦系一件好麻烦嘅事。而家虽然用机器，比以前手洗进步多啦，但系机器亦好麻烦，都系唔会合理意。极乐世界呢件事情解决啦，确实尽如人意。施衣得衣，施食得食。金经备习五译文义，愿备汇集五种译本的文字，结成此愿，名为衣食自治愿，结得好啊。如会所释魏译曰：佛本何故兴此愿？阿弥陀佛，他为什么发这个愿？四十八愿是他发的，这部经常讲的。建划国土，我们相信这种事情不单止这个地球上有，十方诸佛刹土有衣食住行的事一定不少，好多啊！这种情形是众生无福，为衣食故，苦役万般，四时不宁处，一生疲贪求。疲是疲劳，贪求这种是阿弥陀佛的慈悲，众生为衣食住行做不少业。下面就同我们点出来了，何况和下丧数千生命，就是讲种植粮食。你睇而家用农药、用化肥杀死嘅虫仔，唔止数千，大量杀生。但系开虫系杀咗啦，益虫亦杀埋。粮食虽然多收成啲，粮食里面都带住毒素。人如果时时食呢啲食物，慢慢就变成病毒。所以经常讲饮苦食毒，我哋而家见到啦。喺农药未发明之前，冇感觉。 而家见到农夫都用农药，都用化肥，睇到呢句经文感触好深。镬中，镬系锅，大嘅锅就好似鼎，镬系冇脚嘅，鼎有三只脚，冇脚嘅青镬。锅里头大锅，杀无量蚕子就系抽丝，抽蚕丝杀好多蚕虫。呢件丝绸衣服好多蚕丝织成嘅，前面讲食嘅，呢度讲着嘅。每日食嘅着嘅，同众生都结好多冤仇。佛菩萨知道啊，非常可怕，依之沉迷无涯，受苦无穷，呢种系人间相，佛睇得好清楚。是故愿言，阿弥陀佛，发嘅大愿，我土圣众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圣土，它里面住的圣众，只要往生极乐世界都称为圣众。为什么？下下品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，都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我们前面读过第二十愿里头，作阿惟越智菩萨，阿惟越智菩萨是法身菩萨，所以叫圣众。不单止十部土是圣众，方便土亦是圣众，同居土还是称圣众。我们对那些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然后真正觉悟明白了，那个地方不去不得的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佛，就成菩萨，一生就造成，这种是正宗的殊胜。所以阿弥陀佛比一切诸佛尊称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其他诸法如来想不到的，阿弥陀佛全想到了。他怎么想到的？他用五劫时间去观光考察，一切诸佛刹土他都去过，取长舍短，诸佛刹土里面好的他用，不好的他都不要。所以极乐世界就胜过一切诸佛刹土。见来做什么？为接引有缘众生，成就有缘众生。什么叫有缘众生？能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帮助一切苦难众生。上面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地狱众生，只要你能信能愿，一向念佛往生净土，你就能成就，这种叫有余众生。于是我们就知道世尊千经万论终极的目标是什么。读完千经万论，对佛讲这个法门你信心十足，如果对经教不够透彻，你听到这个法门还有怀疑，怀疑就不会往生。 真正相信冇怀疑绝对得胜。所以善导大师同我哋讲，诸佛所以兴出世，为说弥陀本愿海。你要将佢睇清楚、睇明白，一切诸佛出现喺世间为乜嘢？真嘅，就系为咗讲呢部经，就系教我哋信愿持名，一向专念往生造佛去啦。佛度众生嘅目的达到啦。我哋向下睇，是故愿言。我土圣众，衣食住宅随意现前，穿衣吃饭，皆助道法也。种种共具者，花香藏幡宝盖璎珞卧具天乐等等，如是一切无量无边殊胜供养之具，皆随意即至，如愿供养。极乐世界唔操心，冇人为日常生活操心，冇人将日常生活摆喺心度，人人都好似阿弥陀佛咁，嗰啲牵肠挂肚嘅事彻底放下啦。我哋要学，而家就要学，唔好将佢摆喺心度。释迦牟尼佛为我哋做榜样，佢做得好干净，做得好彻底。佢嘅财产，全部财产就三衣一钵，三件衣一个钵，除咗三衣一钵之外，乜嘢都冇，彻底放下啦。同极乐世界生活咁，要依依嚟啦，唔要就唔见啦。钵系食饭嘅，想食饭，钵里头装啲咩饭菜？是你自己最喜欢的饭菜。每个人喜爱不同，每个人钵里头就不同。吃完之后连钵都不见了，要的时候又来了。现在就养成了，养成极乐世界的习惯好啊。如《吾亦本》里面讲，欲得自然万种之物，即皆在前，持用供养诸佛。呢啲系供佛嘅，唔系自己享受嘅，系供佛嘅。攞万种之物去供养十方诸佛，我哋呢度供佛好难，去边度揾佛？揾唔到。只能供佛像，真佛供唔到。到极乐世界供真佛，每个人都有佛同样嘅神通能力，能化无量无边身，佛亦化无量无边身。佛化身系接引十方世界念佛往生去极乐世界的人，阿弥陀佛化身去接引极乐世界的住众，亦会好像阿弥陀佛咁化无量无边身去做乜嘢？去十方世界供佛，供佛好啊，受福，收大福报。除了供佛之外，众文法，文法开大智慧，供养修大福报，福慧双修，一日道行不会停， 不亦乐乎？我再同大家讲，你嘅本身喺阿弥陀佛讲堂度无欲啊，仲喺嗰度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分身出去咋，分无量无边身。弥陀接引众生亦系分身，本身呢？本身喺讲堂度讲经，今现在说法无中断，极乐世界成就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每个到极乐世界都成佛，我睇得好清楚。生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就入去阿弥陀佛嘅讲堂。莲花道有你个名，讲堂个座位亦有你个名。你入讲堂听经，你想听咩经，阿弥陀佛就同你讲咩经。你想修边个法门，阿弥陀佛就教你边个法门。弥陀一音说法，听众随类得解，咁不可思议，科学家仲未做到。呢种明心见性，法身菩萨知道，未证法身嘅得受用，道理未搞清楚，但系真得受用。功法文法，一直到自己明心见性，见性成法，咁先离开讲堂。仲有好多见性啦，仲唔肯离开讲堂，点解呀？咁老师嘅恩德，唔想离开阿弥陀佛，妨唔妨碍你去十方参学呢？冇妨碍，你分身去啦，化身去啦，本身喺极乐世界，净土嘅殊胜确实无与伦比。你睇下面宋译，亦有呢段文：我以神力令此共具，自至他方诸佛面前一一供养。呢种能力更殊胜，唔使自己人去，我嘅工具我喺呢度送到他方世界诸佛如来面前，我供养佢，嗰啲礼物自己去嘅，好似而家快递咁，唔使靠人力，自然就到啦。嗰边佛就收到，就得到佛嘅加持，好多好多，我哋冇办法想象嘅。读到无量寿经，听到释迦牟尼佛为我哋介绍，知道极乐世界之美妙，嗰啲都系事实，唔系随便讲嘅。是故云随意即至无不满愿。我哋再睇下面嗰段三十八愿，应念受供愿。我哋起心动念供养佛菩萨，这个念头诸佛菩萨知道了。我哋供养嘅心愿供养具佢都得到了。三十八愿，请睇经文：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，若不以者不取正觉。供养嘅范围大啦，十方诸佛人数无量无边，冇办法清计。应念应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哋讲注重，无论边一土 那些人只要他挂住想到我想供养诸佛，诸佛就知道就接受了。若不以者不取正觉。注解下位第38，应念受供愿。宋亦曰：所有菩萨发大道心，欲以珍珠璎珞宝盖藏幡、衣服、卧具、饮食、汤药、香花、伎乐、圣师供养他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世尊而不能往，自己冇办法去。我于以时以宿愿力，令彼他方诸佛世尊各书手臂，至我刹中受是供养。诸佛如来隻手伸嚟啦，接受你供养，令彼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睇到呢段经文妙啊！想供养诸佛如来，身无去，有呢种情形，有化身分身去，唔碍事；唔想化身分身去，坐喺弥陀讲堂，起咗呢种念头，一切诸佛都知道啦，佛伸手出嚟接受你嘅供养。极乐世界奇妙嘅事情太多啦，讲唔完，我哋冇办法想象，叫不可思议。呢度只不过略举日常生活中几件事，等你了解个大概，然后就多諗下，多比较下。我哋要放下眼前嘅娑婆世界，要一心往生极乐世界，咁就啱啦。经常讲嘅，到时你全都见到啦，你全都听到啦，全都接触到啦。诵译愿文，心显佛力。前面嗰段系诵译嘅，佛嘅能力不可思议。无论你喺边度，我哋要发心供佛，要时时有呢个心。佛伸手嚟我哋呢度接受我哋嘅供养，我哋系凡夫见唔到，边个见到？极乐世界嘅人见到啦，明心见性嘅人见到啦，唔系假嘅。喺我哋周围，佛菩萨比我哋识嘅唔识嘅人仲多。又如魏译经文上讲，一法意境，呢、这个意就系念头，境系好快，一念你发呢个心起呢种念头，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不失定意。呢段经文系说明自力，是以极乐人民或因佛力加披，或以自力供缘，皆可随念普供诸佛。他的意思亦是劝我们应该要取极乐世界，要发愿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修福修慧太容易了。修福是供养，修慧是文化，极乐世界福慧相授，当然很快 就圆满。这种情形是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，唯有这度具足。所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用什么方法？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这种是手段，最后的目的都是劝大家信愿持名，一向专念，往生净土，无例外的。善导大师讲得啱，为说弥陀本愿海，如经云：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，深显生佛不易，感应道教，供佛之念才兴。就是一起嚟，诸佛接受已经圆满啦，顿修顿证。因果同时，这里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字。我们要相信诸佛如来不妄语，诸佛如来讲的经典字字句句亦是真实不虚，这种是信心。真信之后，愿先生得起来，愿生极乐，真信愿生起，弥陀就接受，这种就是自利了。自利在这个世间，同时亦为大众表法，做个好榜样，好像海贤老和尚、海庆和尚、老德和尚、南洋这三个出家人，各位看《永思集》，不少人感动，触动善根深厚的众生，他就能加功用行，精进不舍，这一生就能成就。再看下面第39愿，庄严无尽愿，我作佛时，国中万物严正刚丽，形色殊特，穷微极妙，无能清凉。其诸众生虽具天眼，有能辨其形色、光相、名数及总宣说者，不取正觉。念老在注解度同我们讲，从第39就是这愿，一直到43，这五愿是讲净土功德愿，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，这五愿同我们讲尽了。又将第39是庄严无尽愿回溯到解释，严为庄严，净为清净，光为光明，丽为华丽，严净明体离垢，从起心动念，从内心清净，心平等，然后再看外面，无论你眼见的色、耳闻的声、鼻闻的香，甚至意之法，六根在外面，六尘境界中，都是庄严清净，体离垢。换句话讲，清净平等觉到极乐世界先真正见到。我们跟着向下看，光丽表上 奇特，相是现象。我们这里讲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奇是奇妙，特是特殊。以长、短、方、圆、大小等为形，以青、赤、白、黑、正、不正为色。形色皆非世间所有，故云殊特。以为万物体无垢染，故曰严正。我哋呢度而家染污好严重。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在世嘅时候，就同我哋讲呢个世界五族恶世。我哋后生嘅时候接触佛法，睇到呢句经文，总觉得释迦牟尼佛呢句话讲得太过分啦，系染污唔严重啊，到处都好干净，连坑渠啲水、田旁边啲水、田埂里面啲水，嗰啲水系种田用嘅，都好干净，都可以捧喺手度饮。我哋细个时候会做呢种事情，而家唔敢啦。点解又染污啦？有农药，有化肥，造成土地染污，土地染污流入坑渠道，水亦染污。而家读到呢部经，佩服释迦牟尼佛讲嘅，佢讲嘅系而家呢个时代。21世纪三千年前讲的，将而家的环境讲得咁清楚、咁明白，空气有染污，而家的雾霾好多地方都有。伦敦是著名的雾都大雾，我哋去嗰度访问，仲算唔错啦，三宝加持。嗰几日全系好天气，未见到雾霾，形象光明其丽，故曰光丽。光系讲光明，呢度讲嘅系形象。呢、这个形象其形与色，皆非世间所有。我哋呢个世间睇唔到，一切诸佛刹土亦未必能见到。极乐世界真系奇妙。会所跟住讲，点是指如微点之事相，经常叫点是。佛讲嘅系咪现代科学发现嘅量子？基本粒子，妙理相即，故为穷微。佛经唔单止系高等哲学，确实里面有高等科学。穷微，而家科学做紧呢种功夫，穷微仲继续深入紧，仲未到究竟。佛讲到究竟处，为科学指一条路，科学再向前进，阿赖耶嘅三世相可能慢慢会俾佢哋揾到啦。科学家虽然明白唔得受用，学佛嘅人得到啦，得其受用。受用是什么？神通变化，科学家不得，佛法怎么见到的？用什么方法去穷微？微是极其微细，绝对不是用眼天眼 能见到的，要用佛眼才能见到。阿罗汉的慧眼、菩萨的法眼仲唔得，究竟穷微是如来的佛眼、五眼圆明才能见到。那些点是妙理相即，这一句是现在科学家所向往的，希望他们能观察到无漏之相、实相之相，故为极妙。他意思是说，极乐一切事相一无一尘之微点，皆从实际理体而显，与妙理相即不二，故曰穷微。穷是尽的意思，微是精，精微。下面他得受用，且此一切形相乃清净心之所显，那就是一体了。现相和自性是一体，是一不是二。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荧幕，荧幕是体，它里头没有东西，我们按频道上出现了，上从哪里出现？从荧幕出现，荧幕和色相融成一体，相在体中，体在相中，是一不是二。所以一切形相是清净心之所显的，很粗的相，染污的心所显的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就知道清净心重要。为什么？心清净，身心就清净。身是相，相从哪里来的？从念头生的。念头清净，身清净。念头不清净，被染污了，心就迷惑，就颠倒。地球上的居民心地越来越不清净，那地球会变成点的？极其染污的胃土，带着很多很多病毒，那些病毒就造成瘟疫，对生物带来严重的危害。不清净的心影响一切物质现象，亦不清净，物质现象变成灾难，我们不知不得的。知道之后先知道佛法真能救自己，能够利家庭，能够社会，能够国家，能够地球。咁讲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经常讲得好清楚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一切法系成个宇宙，从边度嚟嘅？从心想嚟嘅。所以我哋想改变环境，化解灾难，就要改变环境。用咩？用清净心，用平等心，用善心，就有效了，就产生效果。善心、善言、善行，你能落实在生活上，无有不善，真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。佛经要常读，阅读 越有感悟，同佛菩萨感应有悟处，越读越明白，唔单止经嘅义理明白，能同我哋现实嘅环境，大环境系宇宙，细环境系日常起居生活，你就能做到理事相应，真能解决问题。我哋讲消业障，真能消业障，消灾难就免啦。难系灾难，经典称为法宝，古圣先贤专称佢做宝，你就知道古人对佢系几咁尊重，几咁恭敬，几咁认真咁嚟学啊！圣贤嘅典籍，学习最重要嘅条件系真诚心、恭敬心同清净心。你冇呢种心态，佛嚟同你讲亦冇用，你亦得唔到真实利益。真实利益能得几多，全喺自己度。印光大师常讲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你如果有万分诚敬，你就得圆满嘅利益。呢种情形我哋唔知唔得噶。底下讲，未陀无漏功德之所现。咁即係话极乐世界一切形相，你六根接触到嘅係自己清净心之所现。阿弥陀佛无漏功德之所现，故为无漏之相。漏係烦恼嘅代名词，染污嘅代名词。无漏就係清净，无漏冇烦恼。点解呀？佢系自性嘅圣德，且一一皆是圆明具德，一一皆是圆圆果海。呢两句讲得好啊！一一冇例外嘅，成个极乐世界，你六根接触到嘅境界，都是圆满光明具德。德是德相德用，有相有用，不单止圆明具德，而且一一皆是圆圆果海。圆圆果海这四个字，见显密圆通，密教里头讲的圆圆事上圆咗，理上亦圆啦。呢种系果德，唔系因德。果德你能得受用，修因正果啊。指无上圆满胜过果德之海，亦系阿弥陀佛果德嘅大海，当体即是实相，相而无相，无相而相，故曰极妙。呢、这个相完全系自性变现出嚟嘅。我哋呢个地球上嘅六道，六道人道，我哋呢个相从边度嚟嘅？各位知唔知啊？《金刚经》上讲得好清楚，我哋肉眼睇到成个宇宙嘅现象，一合上，嗰、那个一系乜嘢？一系微尘。佛经上称佢做极微色，都系呢啲极微色合埋一齐造成嘅。 所以叫一合相。任何一个物体，你将它分色分到最后，就见到极微色。那个极微色再一分就冇啦，物质最细嘅，科学家称为微中子，亦叫中微子。分到呢度唔再分得，再分就冇啦。通通系佢组成嘅，所有物质现象都系嘅。极乐世界唔系嘅，极乐世界系法性体，法性无相，虽无相能现相，相而无相，无相而相，虽现相能有相的用，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妙啊！相而无相，无相就是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相现出来了。我们有些同学功夫修得不错，见到佛，见到菩萨，时间地方不定，真见到了，到自己明白了，那相就不见了。好像黄念祖老居士在报恩坛道讲的那件事，福建有个出家人朝五台山的时候见到文殊菩萨，他很诚恳，三步一拜，从山下拜到山上。拜到山上的时候，他见到一个小的地方叫金刚洞，他入去看看，行入去之后见到里面很大，很阔很大，里面有不少出家人在修行，有和尚，有喇嘛。他走的时候，有个小沙弥叫他的名字，他很惊讶，这里怎会有人认识我？他说我师父叫你入去，见到一个老比丘，跟他谈了一阵，他想住在这里，他说这里你不住得，你还是离开了。离开之后天黑了，要找个地方落脚，就有个亦是修行人小盲棚里头给他住一晚，第二天很赶路。他就问起你们五台山有多少出家人，那个人就跟他说很多人来五台山打千僧债，我们人数都不够，大概只有三四百人。他说不是吧，我刚才见到有个地方就有五六百人。他说没有这样的地方，亦没有这么多人。最后旁边有个人说，你可能遇到文殊菩萨了。他一想就喊起来了，不知道刚才见的是文殊菩萨，快啲再去找，找不到了。就在那条路上，金刚洞亦不见了。那就是什么呢？相而非相，非相而相。你在清净心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执着，你就见到。你一起心动念，文殊菩萨还有金刚洞，他就不见了。你就见不到。为什么？你着相了。着相只能见到阿赖耶的相分，见不到自性的相分。如果不着相就见到了。我们能很短时间不着相，不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大概亦只是几分钟或者几秒钟。习气太重了，几秒钟暂时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 刹那之间又翻嚟集气啦，集气做主。念老引用嗰位福建法师潮山见到文殊，佢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所以无相而相系极妙，见到嘅时候同真嘅咁，离开一回头就唔见啦，极妙。跟住讲，讲略相入，不可思议。讲系讲大，略系简略，细入大唔稀奇，大入细不可思议。金刚洞嘅门好细，行入里面好大，好宽阔，里面有几百人喺度，但系一转眼佢就唔见啦，不可思议。广略相入，而家科学里头亦有呢种例子，譬如而家嘅晶片好细，比手指甲仲细，佢里面可以藏一部大藏经，咁大啦，摆喺荧幕度佢就现出嚟，细里头显大。佛喺经上同我哋讲，一微尘，微尘系乜嘢？极微之微，佢里面有乜嘢？有大千世界，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佛之道，明心见性嘅人知道，佢咩都知道，我哋系乜嘢都唔知道，故云无能清量。佢意思系讲极乐世界全显自是无碍法界，华严境界是同是无障碍。我哋呢个身体系个事，呢埲墙亦系个事，可以自由穿过，咁就系无碍啦。我哋点解穿唔过去？我哋认为系真嘅，真有身系真嘅，墙系真嘅，将佢当真就唔自在啦。早几年圆英法师呢件事情，佢好似喺《圆觉经讲义》前面提过。有一日佢喺寮房打坐，突然諗起有事要做，好急，佢放低脚就行出去，从寮房行出去啦。行出去之后，佢諗到门闩住嘅，我好似冇开门噃，我点出嚟嘅？呢一刹那之间，回头一睇，门真嘅闩住，再推里面闩住咗。咁就系当时嗰一念，佢冇諗到嗰度有门，佢就从房度行出去。呢件唔系假事，佢自己亲身经历嘅。人到冇念头，唔起心唔动念，就自在啦，障碍就冇啦。起心动念系迷，唔起心动念系觉，觉而不迷，分别系严重嘅迷，执着系最严重嘅。破执着正阿罗汉果，唔分别系菩萨，唔起心唔动念就系佛，就回归自性啦。佛法真称为大道至简，佢太简单啦。咩叫成佛？唔起心唔动念，咁就系佛。你到几时唔起心唔动念，你就成佛啦。起心动念，唔分别唔执着系菩萨， 起心动念有分别无执着是阿罗汉。我哋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，通通具足叫六道凡夫。我哋系咁，天人亦系咁，包括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四样通通具足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。佛同我哋讲，阿罗汉点出轮回嘅？执着放下，于一切犯唔执着，轮回就冇啦。轮回从边度嚟嘅？执着嘅念头变现出嚟嘅，心想生啊嘛。你有执着就有轮回，你冇执着轮回就唔见啦。你有分别就有十法界，出咗轮回有四圣法界，佢有分别，分别冇咗，十法界就唔见啦，四圣法界亦冇埋，去边度啊？诸佛如来实报庄严土，喺娑婆世界就系华藏。华严经上讲嘅华藏世界，通通去嗰度啦。念阿弥陀佛嘅人就去极乐世界，脱离十法界啦。我哋要明白呢个道理嘅，明白道理就要真修，修乜嘢？就系放下。我学佛第一次见出家人就是张家大师，我相信佛尊重是从方老师那里学来的，真正学佛是跟张家大师。大师我们见面好多次，一个星期见一次，三年真正善知识，实在难得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他的境界我们不知道，跟我们讲佛法简单明了。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怎先能契入，按照位次小乘、四果四向、大乘、华严五十二个位次点契入。张家大师同我讲，看破放下你就契入，看破了解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了解之后你先肯放下。前面讲过，放下执着就证阿罗汉果，在一切人事物都不执着就成功了。话讲得容易，做起来难了。点解呀？习气太深了。咁点好？在看破上落功夫，真正将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，先知道不放下会好蚀底，冇可能提升。小乘初果要放下见思烦恼里面五种见烦恼，放下就证得初果。小学一年级同大乘初果完全相同，大乘叫初信位菩萨，十信，大乘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各妙各五十二个阶级。你要真肯放下，于一切犯唔执着，呢种叫真功夫啦。我哋生喺呢个时代，灾难咁多，日子过得咁辛苦，有冇离苦得乐呢个念头？有呢个念头想嘅离唔开，落得唔到，唔敢想啦，咁点好？来生仲系搞六道轮回， 出唔到去。呢件唔系小事，系大事。人生在世，呢次系个机会。你遇到佛法啦，你如果遇唔到佛法，一啲办法都冇。遇到能将呢件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就要放下。乜嘢都要放下，身心世界绝对唔摆喺心度。是非人我放下，身见放下，唔好执着呢个身系自己，身唔系自己，身系我所有嘅工具。我而家要利用呢个工具超越六道轮回，将身见放下。无神，真正嘅身系乜嘢？真正嘅身系法身。乜嘢系法身？遍法界、虚空界系法身。学佛为乜嘢？为嘅系离苦得乐。点先能离苦得乐？回归自性，苦就冇啦。六道嘅苦冇啦，十法界嘅苦冇啦，五十二个阶级修行嘅苦亦冇啦。真嘅，大道至简，唔难啊。难喺边度？唔肯真干。所以老实听话真干嘅人，绝对能做得到。唔老实，唔听话，唔真干，咁唔得。咁系喺呢一生中同佛结个缘，来生后世遇到啦再讲。如果系个真做嘅人，呢一生把握住呢个机会，我呢一生绝对要往生。咁要将往生嘅障碍放下。乜嘢障碍我？头一个情执，父子之情、夫妻之情、儿女之情、兄弟之情，情太深就麻烦啦。要真正觉悟，就系佢哋系假嘅，唔系真嘅。我对嗰啲亲爱嘅人，我并唔系唔爱佢，我系真爱佢。真爱佢点呢？而家放下，我到极乐世界去做佛，做咗佛，我再嚟帮助你，度你哋，咁先系真爱。呢种系不舍，佛法非常重感情。当年方东美老师同我讲，冇感情嘅人学唔到哲学，冇感情嘅人做唔到佛。你睇佛要大慈大悲，要平等度一切众生，你唔鍾意佢点得呢？所以边个最有情？佛最有情。佛有情系点嘅？佢唔迷，我哋有情被情迷咗。迷就错啦，唔迷就啱啦。唔系叫真情，点解？真心用情。而家世间系妄心用情，全用错啦，全做罪业啦。真心用情智慧，真心系智慧，唔同嘅。咁系救度众生。我哋睇底下嗰段文。佢意思系讲，佢上面嘅文广略相入，不可思议，故云无能清量。意思系讲极乐世界全显事事无碍法界，一多相即，小大相容，大中有小，小中有大，广略相入，重重无尽。超情离见呢四个字重要，超越世间嘅情执，离开错误嘅睇法、諗法，言语道断故不可以，心思路绝故不可思，言思不能及，又焉可清凉，故曰无能清凉。意思讲得好，重重无尽， 在哪里？就在我们眼前。我们眼前所见的相是幻相，是生灭相。这个事实真相要真懂得。为什么？你才能做到超情离见，超情离见就很容易放下了。我们现在放不下，就是一个情一个见，没办法超越，没办法离开，问题就卡在这里。现在的时势逼着我们，如果我们不超情不离见，我们就糟了，就要继续搞六道轮回。那行吗？如果对六道轮回真的有高度警觉心，我不想再做了，那将情见放下就是第一修行条件，不行这条路就成就不到，想成就非行这条路不可，不超亦要超，不离亦要离。用什么方法？学菩萨。我们的情执是少数人，好像菩萨那样，菩萨情执是一切有情众生，我爱一切有情众生，我将我的身体奉献给一切有情众生，为他们服务，帮他们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真正落实呢，咁就係学经教，学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，咁就係真做啦。释迦牟尼佛为我哋做出最好嘅榜样，我哋向老人家学习，特别要学佢嘅生活习惯，先真能成就。我们现在学佛的路上，三个人不可以离开，一个是佛陀，阿弥陀佛不可以离开，时时想着摆在心里；第二个老师不可以离开，老师不在这里亦念念不忘记；第三个护法不可以离开。冇人护持，我哋任何事情都做唔到。护法系乜嘢？照顾我哋嘅日常生活，等我哋冇牵挂、冇忧虑，安心办道，先能成功。我哋将功德回向俾佢。我呢间房里面就供住三个老师，供住阿弥陀佛，供住护法，他们对我们有恩，念念不忘记。护法不简单，护法要识人，那个人可能成就，就全心全力帮助他，成就不到就不用了，绝对不是盲目的。无能清凉，那是赞叹极乐世界，赞叹到极处了，言语思想都做不到，叫不可思议。言语道断故不可以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老师，又是我们的护法，真难得，一直护持我们到成佛，功德圆满了。可见极乐净土为佛与佛方能究竟，真正将它搞清楚搞明白，点点滴滴都清楚，只有佛先知道。我们成佛就知道了， 蒲山唔得，一切众生上至等觉，中至具天眼之一切小大凡圣众生，皆不能尽辨其形式光相明数，一般人做唔到啊，更何能总为宣说？故云有能辨其形式光相明数及总宣说者，不取正觉。呢种系真正不可思议。我哋读呢部经，喺一齐学习，目的增长我哋嘅信心，激发我哋坚固嘅愿心。我哋要真做，向释迦牟尼佛学就系真做。释迦牟尼佛全部财产喺身上，三衣一钵，除此之外乜嘢都冇。我哋而家活喺呢个世间，要常作如是观，所有嘅唔摆喺心度，等于冇。唔为呢种事情操心，唔挂念嗰啲嘢，一心挂念极乐世界，一个念头想往生极乐世界，咁就啱啦。布佛嘅因就系宣扬净土，等人哋认识净土、信净土、发愿求生净土，真正布佛因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学到呢度。